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走在时代浪尖，谁不敢乘风破浪？云米智能家电，令人啧舌的黑科技。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、冰箱、油烟机、燃气灶，智能家电整套买，加油做人生赢家。涿州、高碑店、雄县、荣成、徐水、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。18631187077，18631187077。959资讯快报。 为做好涿州市考期气象服务保障工作，市气象局高度重视，加强监测，24小时把守，全力保障本市高考期间工作顺利进行。高考即将开始，涿州市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人员携手联动，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，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。本市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成立考生接送车队，在高考期间免费接送考生，保障考生顺利参考。截至目前，大约有60余名出租车司机自愿入队，届时服务车将粘贴统一标识，为广大考生提供接送服务。通过此次行动，树立了涿州市文明美好形象，展示了涿州市人民良好精神风采，为打造省级文明城市增添浓重的一笔。截至5月31日，涿州市全部财政收入完成25万0703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任务的59.46%，同比增长57.95%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6920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任务的55.08%，完成保定市政府考核任务的50.03%，同比增长19.57%，提前一个月完成上半年任务。今年以来，涿州市紧紧围绕经济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的奋斗目标，坚持把组织财政收入作为重点工作来抓，及时分解任务，不断加强调度，强化征管，挖掘增收潜力，大力开展综合治税，确保了财政收入应收尽收，并及时足额入库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服务人民，奉献社会，传承文明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生命的文字，拨开烫手的梨子，给你幸福的种子。没有一定的日子，看着你养的我们的影子，想象未来的孩子，盖个半平的房子，

改变太冷漠，我没

失去以后才知，你也有许多温柔。